轻小月，那轻轻小月，何处是你往昔的笑颜？梦里的花儿依然芬芳，如今却各一方。唰啦啦啦啦，唰啦啦啦啦，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唰啦啦啦啦，唰啦啦啦啦，总是那么令人惆怅。唰啦。 不穿高跟鞋，各位好，我是黄欢。杨庆煌应该是一个已经被你淡出记忆的名字了，如果不是在1986年到1990年上大学的人，估计可能都不会记得他到底是谁。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校园歌手，除了学校里的基本不知道他，一直到他为电视剧《雪山飞狐》演唱《雪中情》，哦，后来才被熟知。再来听歌，来自阿桑，《温柔的慈悲》。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 的心碎。 通过这首温柔的慈悲之后，很多人都会喜欢上阿桑这种沙沙的慈慈的声音。歌迷们一直都在等他的新歌，但是等到的就是他离世的消息。是该说世事无常吗？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啊，真的很糟。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他，毕竟在这个速食的年代当中，没有人能够奢求一个明星消失在公众视线几年的时间还能够被大家记得。就算当红如萧亚轩离开108七天之后，可能再回来也没有办法去挽回曾经的人气了。现在恐怕阿桑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尘封了。再来听到小虎队放心去飞。 是走到这一天，要奔向各自的世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携手并肩，用汗和泪写下永远，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夜夜在梦里相约，放心去飞，勇敢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放心去飞，勇敢地挥别，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是你温柔的脸流着眼泪， 伤感列车不回头，不管路有多遥远，孤独的明天不会永远。 杨俊荣《伤感列车》，作为台湾地区民歌时代后期的歌手之一，天王周杰伦是吴宗宪发掘的，但是周杰伦却是杨俊荣精心培养起来的。如果说不是杨俊荣的话，周杰伦现在可能还是一个在幕后写歌的幕后人员。07年和周杰伦方文山带着老班底合资开设杰威尔经纪公司，三人分工，方文山写词，周杰伦表演，他负责经营。自从周杰伦之后，华语乐坛就再也没有出现天王。杨俊荣曾经说自己不认为周杰伦独大是好事，阿凡达叫好又叫座，可是耗资5亿美金，这是花钱的行业，要有很多周杰伦，乐坛的音乐才能够支撑下去。再来彭佳慧，快乐的人请举手。 世界快乐是一种需求，在这个时候别做无聊的懒惰虫。 身边一定有很多人啊，步入到沉重的中年，渐渐迷失了一些快乐的本真。德国哲学家康德就认为说，快乐是我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真的是这样，快乐是一种很美好的状况，也就是没有不好或者痛苦的事情存在。人人都有感情进入误区的时候，可能关键在于努力自我把握吧。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是老话，但是越听越有道理。下一首歌来自信乐团，离歌。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懂我无力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怕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 站在秋的路口，依偎秋的怀抱，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今天是10月10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宝仪是台湾一位非常柔情的歌手，在台湾和邓丽君、高胜美、蔡琴齐名。韩宝仪1965年生于台湾，他过人的天赋从小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在台北做驻唱歌手期间，跑遍了台北各个大厂子，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他的一首《粉红色的回忆》响彻了中国的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放他的歌。韩宝仪最大的特点就是很欢快、甜美、柔情，还有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唱出的，就会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像一首新歌一样，那种轻快当中的热情奔放，还有一点淡淡的情感流露，听他的歌总会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窗外的风景，嘿耶，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你时常回首， 收录在林志炫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是专辑的第七首歌。后来又收录在1999年的精选集《单身情歌》和2013年索尼精选集《最爱美声影音典藏精选》当中。林志炫五度入围台湾金曲奖。2004年推出现场专辑《至情至炫》之后，就致力于 One Take 理念的宣传倡导了。先后推出了现场录音专辑《擦身而过二》，还有 One Take， 成为了华语乐坛一次成型录音的第一人。这首歌在旋律上是轻快为主的，它运用了自由的演唱方式，让我们在浓情的情歌当中听到了另外一种很清新的感觉。这首歌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再来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从没说过爱着谁，为谁而憔悴，从来没有想过的不对，我的眼中装满疲惫，面对自己总觉得好累，我也需要人来对，让我爱到深处不后悔。其实我并不像他们说的

想了，你已经倦了，不想再唱了，你已经哭了，你不想再唱了，我已经哭 范晓萱哭了。他十八岁就红得一塌糊涂，因为过早成名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他说自己用了10年去突破，这期间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还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差点跳楼自杀，最后悬在死亡边缘的范晓萱蜕变成了另一个人。现在的他跟当年那个小魔女相比已经是判若两人。现在范晓萱是一家独立唱片公司的老板，也是一支摇滚乐队的女主唱，音乐也是越发出彩了。好，再来听歌，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从 想装饰每一天，人多真遥远明天，前面再无尽迷恋，但你我从未见面。你